又 喂， 讲， 又翻嚟啦，老蛇毒女。喂，我系 L 八啦。 小咪， 我系奶昔公主。 咁啊，小咪系咪有嘢想讲咧？头先你唔见你出声喎。 冇啊，都系。 你要大声啲啊！ 特别嘢讲咯，但系我最近见到一单新闻几得意，我想问你哋中唔中意养狗啊？ 今年狗年啊嘛。 俾你拣，你会拣只狗系唔需要散步啊，又唔需要屙屎嗰啲，你会唔会拣咁嘅狗？ 以前咪一款咧叫做电子鸡嘅，系咪系咪类似呢啲 啊？ 他妈歌词，你哋以前有冇玩过？ 有 玩过， 我 好中意玩。 我学校仲俾人收添，成日都会玩到。 系啊，系咪类似呢啲？ 系啊，其实就系最近咧 ，Sony 其实以前喺2005年已经研发过嗰啲 robot 噶啦，咁嗰时就应该失败咗，咁佢就今年再重出江湖，咁就卖15,000港元嘅，基本上就可以买咯。但系会唔会买咧？ 佢有冇啲咩 upgrade 咗先？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间厂都出过一只类似嘅电子狗嘅，嗰时啱啱出咧又系10,000多元嘅。但係當年嘅10,000多元咧就好 Q 貴㗎，係 啊！第一感覺上同買只真嘅相差唔係好多咯。 純種啊嗰啲咪10,000多元咪唔係好多咯。但係你話出邊有好多你領養翻嚟嗰啲係唔使錢㗎嘛？ 係月計定係咩點樣計㗎？ 一隻咁計咯， 一隻咁計。 唔係佢有咩吸引先？佢可能會有啲新嘅功能啊，即可能識得睇你眉頭眼啊。 佢係依家其實係嗰啲 AI 嗰啲 detect 係進步， 即 係 識得幫你擔拖鞋翻嚟啊，跟住幫你照顧小朋友啊，跟住提你起身屙夜。 照顧小朋友嚇 ，Emma 你都識喎、 啊，幫你做功課啊， 幫我翻埋工 係啦，幫我翻譯啊， 養 Emma 咪得咯嚇，養 Emma 咪得用呢個。 好貴，我好貴㗎，係 咩？ 我好貴，我有。价 我以为你无价添。 我有个价噶，不过算啦，唔好讲啦。咁嗰只狗有咩吸引之处啫？其实 就系佢其实应该已经可以认到你把声嘅，佢会认到你把声，跟住佢就会用你把声先会知道你系主人咯。 嗯。 跟住就會將啲數據咧去 analyze 咁樣咯。 咁但係阿奶色都識噶啦，佢都會認到我。喂，奶色過嚟過嚟過嚟，擔住擔住擔住。 就依個擔養啊，護養啊。 但係呢個新聞出咗之後，就變咗好似好多男仔有興趣買，但係就 咦？點解會男仔有興趣買咧？ 夜晚得咯， 唔知喎。我覺得男仔有啲 robot 情意結 嘅。哦，我明啦。咁你但系你手上啲資料咧，有冇話佢係？但系頭先咁就聽唔到有啲咩吸引之處，即係以前都有過呢啲噶啦。 係咯，養 Elva 仲好咯，仲吸引啦。 叫佢講埋曬啲嘢，我俾只腳你嘅咋會嗌嗌我只腳？ 咪起碼 Elva 都會唱歌俾你聽。 你頭先先話完佢唔好聽，而家又叫 就係唔好聽， 唔係可以嚇走啲賊啊嘛？即係有啲識落嚟嗰陣時， 但係你都係要用， 即係錄低咗喺手機啦。咁我樣咧又可以劈邪。 咩啊，公主？ 啊、我讲咗嘢咩？我唔记得， 唔适合。唔 系，即系你，哇！你咁高强，你武功劲啊嘛，大佬，你吓到几多人？ 即系有人想扎气场，扎气场，冇人埋身，冇冇就会啦啦啦啦啦咁 样唱。几安噶？ 好搞笑，佢有得修理，好似 Apple 咁有 care 嘅 support 咯。 我即系拎翻去嗰个苹果。 即系其实佢，即系你买嗰只，其实佢依只狗咧就叫做 iBo， 即系佢名叫 iBo， 咁就即系代表你嘅同伴。嘅意思，但佢会有 character 嘅、即系佢有自己嘅个性嘅、即系你会令到佢， 即系佢 会 扮奶色嘅，佢 会 扮公主咁样， 咁啊大镬啊大佬， 就系开始有 AI 嘅元素啦，咁就只只狗都开始 谈情咧，咁 应该有可能咯。 哦，点解男仔中意佢会买佢，因为会同佢谈情啊？可能 唔系噶嗱。其實咧，日本嗰邊咧，可能唔知道你知唔知啊？佢日本嗰邊其實係咪已經有一隻咧，類似模擬情人啊？即係佢，即係佢個形象咧，就係、是、做一個類似一個女仔咁樣嘅樣咧，跟住用一個嗰啲投射機咧，咁佢會定時定候咧叫你起身咁樣樣噶嘛？即係佢就係、是、呢、這個程式咧，就係喺嗰間屋，即係可能你屋企裏邊咧嗰部電腦裏邊嘅 啲幻燈片 係啦，咁樣咁， 譬如攬攬寫寫，咁 咪即係狗公養狗咯，狗公養狗咯。所以咪多男仔 反而呢個咧就日本嗰邊咧比較新嘅一個。 係咪如果性無能咗之後就會想要呢啲咧？會反而 咁我唔知喎，唔係咯，唔係呢樣嘢。 你未試過咩？ 嚇、啊？點會試過先得㗎？我都冇養過呢啲嘢。係、啊， 你 貪貓歌詞 買先你。 貪貓歌詞我都冇玩㗎， 有冇興趣買先？ 有冇興趣買啊？嗱，如果俾我買咧，我會買真係。 機械人嗰只咯，人形嗰只咯，即係佢 Sony 咧咪出咗一隻咧有等身大嘅人形嘅，你用有錢我買呢啲咯。你話買只狗啫，太細啫， 都買電子骨頭喎，呢只狗仲有電子骨頭，搞笑，有隻電子骨頭可以幫你買個電子骨頭， 好唔真實喎，即係個感覺好硬骨骨咁樣㗎， 係都 就係。有冇啲 robot 控喺度？想知道佢哋谂法。 嗱，呢啲宅男咧，多数都系中意 robot 啊、电脑啊，咁样嘅。 咁就翻嚟揽好过啦。 咁不如嗰啲出租情人算啦。 但系唔使屙屎，都几搞笑。 唔使带佢行散步屙屎啊！呢、這个如果你养完之后咧，你系养唔翻真狗嘅，我要话俾你听。 但其实应该其实个、哦，如果俾我买，应该系真系当佢系。 唔系唔系，嗱，你会唔会买先？ 如果我钱系劲多，屋企又大，我唔介意买咯。可能將佢改良面，順便掃下抹地啊，即係喺只電子腳度加個加個袋就抹地，嗯、因為其實依家電子嗰、那個電子除塵器其實都係 robot 嚟噶嘛，咁再移植入去，咁、啊、其實佢變咗嗰啲功能更加大，即係變咗可能做家務咯，同埋可以 detect 有冇嗰啲賊入嚟，但係佢而家話驚俾人反控翻，就係、是、隻眼嗰度可以。可以跌， 俾、哦、人 hack 咗， 系 hack 翻入嚟，入边都睇到屋里边嘅话。 咁你就算而家我哋好多闭路电视都会俾人 hack 噶啦，其实。 即如果你有彬彬嗰啲咧，你可以顺便做监控 嗰啲， 咁、 哦啊啊啊、就 即 睇住佢点样照顾老人。 但佢好似未做到，但佢就佢就发展紧 AI 嗰方面咁样啫。 其实呢个只系过渡嘅产品嚟嘅啫，即系你话系只狗仔，狗仔嘅样，但系一个 AI 咁样嘅机械人仔。 我想是貓可能如果是貓就我就如果就平又好似貓咁又有頭先嘅功能咧，我就會考慮。即可能個肚嗰度咧，可以掉件衫落去洗衫，咁就咁洗一件咯，就係、是、洗一件，咁就會 好浪費水。 即係你覺得 OK 嘅， 自己生水啊嘛，可能你擺啲泥土落去自己會變水啊嘛。 哇！可以擺啲泥土落去變水啊！ 你唔知而家譬如紙已經可以做條鏈出嚟㗎啦嘛。 但係你要嗰個 robot 裏面有曬成嚿機器咧， 即係可能 買嚿機器翻嚟咁嘅， 本身就係買嚿機器翻嚟咯。 即係買嚿喐得嘅機器有情感嘅。 你心態係咪想養 pet 定係佢有功能咧？ 如果你话去到远端咧，个未来咧，一定系佢有咩功能都会加晒落去啦。 即系十年前，可能你都觉得 iPhone 同 Android 系啲咁嘅嘢，但你而家都拥有咗啦。 但系咧，因为 iPhone 同 Android 咧，佢嗰个工作层面咧有啲唔同嘅。你头先所讲嗰样嘢咧， 系要 克服一啲物理上面嘅难关嘅。 唔系你十年前可能觉得我打电话打电话啦，点会影相啫？咁你而家都一样系，其实根本个 concept 都系差唔多，我觉得就。 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女仔点谂啊，但系咧，如果俾我讲啊，就系佢有一啲嘅物理上面嘅嘢咧，克服唔到嘅。如果你头先所讲嗰样嘢，即系你话泥土变水咩成咧，佢可能一笪好大个熔炉，咁你如果要压缩做一个。我咁细嘅电子狗嘅体内要做咗呢样嘢咧，我谂未来呢几百年可能都未必得。 所以就分享一下，即系现阶段大家听过都仲系唔会买住嘅咁样咯。 因为其实就咁听咧，呢只狗呢只机械狗咧，佢个功能咧其实冇乜惊喜啊，即系好似 iPhone 六， 我都觉得， 即系 iPhone 六个功能同你 iPhone 八其实系冇乜分别嘅，系啦，即系对我嚟讲，喺一个外形有分别之外，系可能快啲。但系冇啲實際嘅功能。 但如果我覺得佢係本身個外表好吸引、好得意，同埋會識得分享情感咧，又唔同計法喎。 識開始有情感咯。 咁其實嗱，如果你個外形咧就關乎可能你買只公仔係一樣嘅啫。 但係公仔係死物嚟嘅嘛，如果佢有情感嘅嘢嘅時候就唔一樣咯。 所以佢依家係開始呢只係開始有情感嘅元素嘅咁。係 啦。 即係問你有冇興趣要翻只咁。 但係呢樣嘢又另一樣嘢，如果情感之餘會引申更加多。心理问题咧，即系啲人就好似更加自闭，就好似对住一啲嘢讲嘢咁样。 我唔会嘅，嗱咁讲啦。其实你睇下咩情况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咧。 冇啊， 我有，我中意睇电影嘅。 你都未讲。 即系有个男仔咧，咪喺个荒岛嗰度咧，流落咗荒岛好耐，咁跟住咧搵个排球咧。 哦，即系画个样落去嗰度。 系啦，冇人同佢倾偈噶嘛，系 Tom Cruise 嘅。嗰套嘢咧，就系话喺某一啲环境，系啦，喺某一啲环境度咧，你系应该又有啲倾诉对象啊。如果一啲宅男咧，系佢，哇，真系。完全冇人同佢倾诉咧，你起码俾只狗仔佢倾下咧，系会好过冇嘅。 唔知阿钟同呢个倾。 咁嗰個連公司同佢可唔可以取？即係如果佢連女朋友都冇，咁佢就會攞嚟取代，會唔會咁樣嘅咧？ 你可以咁講，但係你話會好過冇咯。 情感投射咯，可以起碼有個位 係嘛？即係咁講啦。嗱，如果你接納一個機械人，咁就好過你話連呢個機械人都冇，令到你咧去到真實社會嘅時候咧，連同人傾偈個練習都冇試過。 嗯， 即係我而家梗係可以同你三個傾啦，因為之前我係可能練習好多次，或者同我好多人傾偈咁樣啊嘛。遲啲先啦，即係等拜山先講啦。OK。 所以其实天生嘅人好惨啊，佢哋佢只能系对住四目墙喺度嗌一撞， 唔系啊，喺佢心里边可能 系 满足嘅 咧。你讲到咁极端啊，嗰啲唔知自己做乜嘅已经。 佢可能系最快乐嘅生活喺佢个环境里边， 佢都唔知自己开心定唔开心，佢冇分噶啦已经。 其实系讲紧健唔健康，一个精神咧健唔健康啊？即係其實你如果一個正常人，唔係講緊佢個精神狀態，可能係精神有問題啦。佢係一個正常嘅精神健全嘅人咧，佢冇咗傾訴對象，其實係唔得噶。 其實我都幾健康啊，我都識同你傾訴啊，公主。 嗯，多啲同我傾啊。你仲未够健康， 再听多 啲。即系你头先讲话，如果佢多啲功能咧，你就会点样？会买定唔会买？ 会， 即系你会买。 如果我屋企够大，我由头先讲嗰啲 function 加到上去。 即系佢而家未加， 我洗一件衫， 未加咁你会唔会买？ 咁你而家未加啊嘛，佢系 钱多，唔系依家唔会买，钱多就会买。香港人好难会买咧，只狗咁大只， 你有几大只啊？你 真系个样好似只狗咁大， 个样似啫，但系佢个体型 其实系咁样嘅。 咁 即已经好真嘅啦。 其实唔，其实 都真。 其实就咁睇咧，就唔知佢个 size 几大啊？ 佢唔系佢应该模拟紧一只真狗噶啦，其实应该 如果系史努比嘅样几好。 我都如果 Elba 个样会买咯，第一个考虑买咯。 唔好再讲我啦。 本来应该系上一集九年想分享嘅，九年想分享嘅应该系。 好烦， 因为而家好多人养狗。 即系佢可以变做法拉利咧，俾我揸下都唔错嘅。 讲呢啲嘢， 如果系变条鱼嘅话，你条水要俾我钓下都 OK。 或者咁样，应该如果佢有十种语言咧，咁 就可以识听你。 系啦，跟住就顺便教自己啲仔女咯。因为依家啲人系请菲律宾，而家有啲依家香港嗰啲父母咧，系会请菲律宾，同时请十个菲佣嘅。听过，你有冇听过？同时请十个菲佣，佢有十种语言，咁佢就由细到大已经学识咗十种啦。 菲佣点样有十种语言？ 但系请十个工人， 请十个工人 系 唔 同国 家 嘅， 咁就唔系菲佣。 可以，但系菲佣嚟嘅咋。即系佢哋得闲要顺便教佢两句， 即工人啦，就 工人就唔系菲佣系菲律宾 咯， 菲律宾点点点识十种语言咧？ 系啊，就系咁啦。 学唔学得切啊？唔怪而家小朋友咁多， 唔系佢要由细到大就识咁样咯，变咗系有呢啲咁嘅。 你仲话实际，小咪比我仲实际啊！佢已经谂埋晒呢啲嘢， 即系生埋咁样点样教佢啦？ 系咯，要学，净有钱就要请十个。 系啦，即系谂住钓嗰个金龟婿咧，就间屋够大啦。咁跟住咧，个洗衣机啊，识得周围走嘅。 因为我太懒啦， 仲识得拖地嘅。 仲要自己，因为我将啲衫摆落， 唔系啊， 用手洗衫。 唔系啊，你喺得香港咧，如果咧你间屋系好 Q 大嘅话咧，你基本上你系唔需要洗衫噶啦。 系咯， 如果 间 屋系你嘅话， 系咯， 因为讲紧香港嗰间屋，如果你可以系好 Q 大嘅话，其实你应该系好多钱噶啦。 或者已经好多人帮你做紧呢啲嘢。 系啦， 要唔要转下 topic 啊？ 理论上要嘅，实际上都要嘅。系其实差唔多噶啦，我哋系啊，我哋仲有分零钟啊，你哋有啲咩讲啊？ 即系我真系觉得我都唔好实际啫，其实我都唔好讲女仔，我都冇谂到咁遥远嘅嘢。 系咩？ 系我谂住有个劏房住下就够噶啦。 哇！你个就而家劏房成日都咁样太冇梦想啦，你唔用头先。 唔系我头先听到咧话，我有个劏告老师咧就 OK 啦。 住劏房， 要求 好 低一啲啊。唔 系 好难嘅啫，如果净系要个劏房， 可能千六尺嘅劏房系咪？ 冇谂到咁远。 佢意思系劏告老师加埋间房。 嗯， 咁啊 OK， 咁就劏老师又唔需要间房啦，我觉得 吓，咁都要住噶嘛，咁瞓边啫， 吓揽住 咁，我未去到呢啲位啊，原来你 摸条街，你唔好啦喺条街度噶嘛，你点都要有个位，即系遮遮掩掩先可以。 劏老师喎，大佬，无住一嚿啦， 唔系秋井老师喎， 所以阿公主其实可以就， 其实头先应该系劏到老师加秋井老师嗰个古仔，大家都系老师， 系咯， 喂，我哋够钟啦，哎呀，我哋第三次再见啦。